在朝鲜高丽医学日益发展，民族传统医术之一脊椎变形疾病针法最近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脊椎变形疾病针法是一种在与脊椎相关的穴位扎针而获得临床疗效的方法。这一针法能够治疗全球性难治之症脊椎弯曲、罗锅等脊椎变形疾病，所以一些医科学讨论会上获得了高度评价。